维尔蒂他在他的乐谱上留下的这样的对夏的解析。那来聆听吧，四季分明，在三月份第一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。 Thank you.

秋冬就是来自于维尔迪他的四季。那此刻呢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就留给春之声圆舞曲。乐音在三月的第一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四季分明的音乐，比如刚才所听到的春夏秋冬。那此刻我们再回归到春，永恒的美丽。今天在三月的第一天来聆听的是四季分明的音乐，当然最主要还是春意盎然。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，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永恒的美丽继续分享经典吧。我是王卓，明天见。

样的年纪，你爱的偶像又出了专辑。那年牵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惊天动地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。未来也会历久弥新，把爱握在掌心，每天一点一点练习，青春为我们真心邂逅最美丽的风景。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，约好了要一起追风淋雨，让时光陪我每一头远行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。